锵锵三人行，所以这个年头逼得人没法斯文啊，尤其是这个又挺作为一个女人，本来人家是修女毕业的是吧，台湾那个什么修女，不是不是修女，淑女学校，你是什么中？ 我是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很有名的，就在那个台湾这个伪总统府对面，就是培养了陈文茜呢、啊、还有什么女名人 吕秀莲呢、 啊、吕秀莲， 我们的台湾第一位女领导， 陈文茜吕秀莲都是淑女 啊，是怎么讲，说不是是 他们非常女强人的形象， 对啊， 但是这个他们所缺乏的集中的长在了又廷身上所以我对台湾女中一直抱有一种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感， 是吧？ 所以这次呢我非常想当这个台湾女中的男教官呢是吧最近台湾闹了件事，是什么女中？ 进修女中， 700名女生，嗯，齐刷刷的在操场上要脱衣服，有男教官，有什么 男老师都在、啊、 要检查什么呢？你们的内衣是什么颜色？哎，要不说跟我们北京车展相比啊，台湾的这个是太保守了。 高中嘛，高中女孩子，然后进修女生，我本身也是个教会学校，她是一直是在台湾，她之前都是这个校规特别严格，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个淑女嘛。就是、 为什么我这？所以她就说她要检查什么呢？就说你女人这个内衣啊，女学生这个内衣必须是白色的。哎，为什么女人如果穿白内衣就算纯洁，穿黑内衣就算淫荡呢？ 因为不是这样，是因为你她的衬衫，学校制服的衬衫是白色，白色比较透嘛，所以如果你穿了深色衣服，那你走在路上很容易就看得出你里面的颜色。就像现在国泰航空的空姐，她的制服是白色的，他们也规定他们的女空服员不要穿深色的内衣，对，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或者是这是 省得人家老猜你3A3B。 对对，而且又有碍观瞻嘛，不是有碍观瞻，就是不好看。所以呢，这只是一种柔性的劝导。 啊、这还柔性啊，齐刷刷就脱。 毕竟现在女生有女权的嘛，所以他们就说，女孩子就是女学生，就算犯规，老师也只是记个点，就是提醒你一下，但也不能真的把你退学或干嘛。 哦，你还挺支持这么干是吗？ 我支持啊，我觉得女学生本来就是你上课，对啊。 多穿白内衣 有什么？就不过这个颜色而已，你这连这上面都不能遵守呢。 台湾好像这类的新闻好几件了，之前也有过什么学校里边都拒绝穿长裤还是怎么样的。 哦，对，我以前学校那个裙子啊，为什么现在那么爱穿短裙？ 哎，你就穿黑的， 你就穿黑的。对，我以前爱穿，为什么爱穿短裙？因为我以前学校的裙子只能到膝盖。内地有吗？一定要过膝耶、嗯！天哪，我这么小一只过膝，那怎么可能上课？我就觉得 什么都看不见了， 怎么都看不见。所以过膝，进校门的时候过膝，一进校门之后，唰唰唰把它卷起来，越来越短。 我跟你讲，这个我看这个事儿有意思啊，就是内地网友和香港网友啊，他们呢，我发现就内地的小坏蛋呢、啊、和香港的小坏蛋啊，虽然都坏啊。但是他这个角度和表达方式很不一样。 你 看内地网友看的这个新闻就是说什么，这么一检查，万一有人没穿内衣怎么办？我知道肯定有的，就是700个女生。你看内地网友就小坏蛋，他就想象他里边万一查出，是吧？那怎么办？ 他不是内裤，他只是上面扒，是不是？ 哦，是光查上边啊？ 当然。 哎，我以为全查呢。你看香港网友。明显就有点还是受日本影响，还是他跟内地网友的表达不一样。香港网友就说啊，其实白色都可以好吸引的。你看香港网友，另一位香港网友说，好想去台湾做老师啊。香港网友是柔性一些是吗？ 对，但反正这个我不知道。以前其实我们在拜托我念高中，天哪，十多年前有没有？十多年前其实这个规定就一直都在，从来没有像最近这么的明显的被反抗过。对， 徐老师， 去年还是前年有过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台湾的，忘了是中学还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拒绝，他们规定他们一定要穿怎么样的长裤，结果学生就拒绝，结果他们全部都是穿短裤，就是在操场上。后来那个九把刀。 对， 到那边去演讲就当众脱裤嘛，脱裤就是人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脱裤 啊。对对， 你想一个那个男作家跑到女校里边去脱裤，人家以为流氓，不是，他是声援你们脱裤的权利。结果一脱红啊，很多人，九把刀其实红了蛮久了，但是在外面台湾宝岛外面被人知道是自脱裤事件史，然后现在才有 那个年代一起追的女孩。 哦，原来九把刀是一拖成名。 哎，一拖成名，跟我们文道一样，你知道文道以前拖，你知道吧？ 真的吗？啊， 你不知道啊？ 文道在哪儿？ 总督府。 哪个总督啊？ 就是港督啊。 港督府。 哎，他社会的这个反抗运动啊， 对， 他们就到那边，就我不知道是因为一个 什么程度呢？ 那我具体没看见，反正他 文道也好意思， 反正他们是属于这个叫愤青的一种反抗形式。这个非这是非常勇敢的，你们不要歪曲哦。 对对对对对，我也有一次脱过。啊， 在哪里？ 但谈不上是脱了。 在你女朋友家吗？那不算、啊。 那就没穿过。那就没事。哎，这个脱确实是马上赢，效果就不一样。我当年还不算脱了，是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早期，有一个观众 半裸坐， 是不是好像是医院里一个病友啊，是得了白血病还是得了什么病啊，就给我写信说，我不是老穿着衬衫吗？ 对， 他说我好想穿到看到你啊，你能不能穿个这个他肌肉的这个样子，就说你能不能光膀子就穿着你那个背心做一次节目啊。然后我最后慨然地说，我说我要有肌肉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实在是只有乳房没有肌肉，所以呢我就穿了个短袖的这么一个 T 恤，穿了一个那个、啊、但就那样一下大家哎呀一时误以为我都是好人，你知道吗？ 误以为到现在 就是你看就是一脱就赚人气儿，所以你说这个脱呀从南到北，这就你就哎说到这个北京，我们北京车展，就开封首都文明办批评，你知道吗？我注意到首都文明办一批判，这些各大汽车商啊，马上就悔改。其实啊，没批判，他们也开始悔改了，因为他们发现呢，搞错了，就是说怎么说呢？ 焦点错了， 焦点错了。当这个情况真发生的时候，未必是他们愿意见到的，你明白吗？ 就是说没人买车了。 就没人注意到底车展了什么，这展什么女孩比较重要。 对对对，你知道，哎，我发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幽默呀、啊、有个规律，其中一种嘛就是反者道之动，都是这个反着说话。你看就好比原来我们那个这个三鹿奶粉，你就说呢是不准往三鹿奶粉里加牛奶， 对 对吧？好比说这个电视台呢，就说不准在广告里插播电视剧，是吧？这回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次肉展你看车了吗？叫肉展，北京肉展，北京乳展，最绝的你记得叫什么？ 我不知道。 哎，你没听说啊？ 我没听说。 北京硅胶展。 硅胶展。 硅胶展，你得绕好几个弯子。你 也不明白硅胶啊？好嘛。 你没用过吗？ 他当然没用。 你怎么装傻呢？哪有女的不知道硅胶的？ 哦、OK，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全身都是。硅胶展，哎，你知道这个谁吗？那个干露露，对吧？我永远不知道他这姓到底是读四声。 干， 你查过是吗？ 我没查过，但是不能读第一声吧？ 那个出来怎么会是读？ 只有干部的时候才读第一声 啊！ 干革命也读第一声。 好，咱看看干小姐，我这个人没那么假道学啊。我认为他既然露了，我们当然要看，对吧？就是当然我们导演说不能，就是打了马赛克。打了马赛克，哎，就他也上场招摇啊，哎，这有意思，有网友把这个命名为啊羡慕嫉妒恨，就是其他车模被甘小姐也吸引了，但是人家当然未必是羡慕嫉妒恨啊，那咱们看一下，哎，你知道关键是，一个是他，还有一个这次出了风头的叫个什么，叫做一个姓李的叫李颖芝。李颖芝，他呢还写微博，你知道吗？他叫什么？丰胸细腰，长腿。然后你知道这个微博呀，和直接和现场和网友都联系起来。 是。 哎，我觉得现在这女的可真是聊天都不像淑女了，是吗？网友说你这照片是假的，是人造的。然后这个小李妹妹就说呀，说姐姐，我是瘦啊。难道有胸就是假的吗？啊，就那意思，就是我不是假的。他还很大方，就把这个衣服里垫的硅胶啊瘦出来拍出来，在微博上拍出来给网友看，而且还豪迈宣布，就跟那个立军令状似的，下午你们来看，说下午我不带了，下午不带硅胶了，下午我真空上阵。哦，大家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哦，就说还有瘦瘦那个话题车模也上场。 就跟一个什么一个舞台似的，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伪娘出来也蹭，就说最后变成不是车的舞台了，是变成是他们的舞台。所以他们这些车商听说有的也挺后悔，就说是给了人家出台，不叫出台费，这叫什么费啊？ 演出费。 演出费，就给了人家演出费，最后倒成了人家的舞台，把人家炒作出名了。 对，所以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价钱，是吧？所以呢，我觉得不是每个女孩，我觉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孩说的真经典。当然，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有个 price， 是你愿意用多少钱做到这件事情。那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子是值得的一件事，所以你们爱看我就，这就是我天生的武器。 那这就是女性立场，是吗？ 对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那这个不是不够。优雅，不够典雅，但是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他的一个出名的方法，对啊。如果他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的话 ，Why not？ 哎，台湾有吗？ 台湾有那个资讯展，但是台湾不敢。 我说台湾有这种人吗？这种 台湾的资讯展也是有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叫做卖电脑的，那电脑你知道到最后要需要有人来展示这个电脑，就全部请那种大学女孩子穿超短裙，然后像那个啦啦队那样子的衣服，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子展示。也是啊，很多男孩子去，我们就说吸引宅男嘛，因为宅男每天在家里面看电脑，他为了要去买电脑，他就去看女孩子，他就只有在这个机会上，所以所有人都会去拍。每年我们那时候做新闻一定会有一条到两条新闻说今年的车这个就是资讯展的漂亮美少女是谁，永远女孩子在这个里面都是 槟榔， 对，槟榔西施 啊， 槟榔西施， 槟榔西施都是以衣服啊，以衣服穿的少吸引。 是， 这话说回来，这也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嘛。 怎么讲？ 动物都不穿了吗？大家都不穿其实没事的，要是人一群都不穿的话没事的，没有那么多可以吸引的那些事情，穿了也没事的。唯一的文明的需要，就是你 穿了也没事， 大家都穿了一样的衣服，就不会注意衣服，对不对啊？就是最多的注意你的衣服好坏，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你到天体育场或者在游泳池里边，大家都穿一样的泳装，会特别注意。比方泳装的尺度其实比他们都大，你去游泳池里就比他大，但是你不会那么眼睛亮，他也不会那么秀，也没有那么多人羡慕嫉妒恨。所有的奥妙都在这过程当中，就在。从穿跟不穿的这个当中的尺寸里边，你知道这些少穿衣服能出名真是一个艺术啊。因为我听人讲过，有一个人说，就是美国不是跳钢管舞的那些女的嘛，他们据说有钢管舞的女的，她就非常想不通，那个有一个电影叫 Basic Instinct， 这个怎么就那个沙朗斯通 啊，沙朗斯通 有一个电影 本能， 他不是一个电影里边，他不把个脚一跨，你记得吗？ 对，这一跨 你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有没有穿，这么一跨。 对， 据说在美国，他那个跳钢管舞的这些，他们到后来会全裸的嘛。 对， 他们就非常想不通这个世界游戏规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们男人不就是要看这个吗？我整天在那里表演，没什么人看。沙朗斯通这么一跨，不得了啊！后来连 LV 都叫他设计，他就红得不得了。你知道他演技怎么样？你看这个就是他就不理解这个文明的奥妙，就在你整天不穿没人看，你整天穿了也没人看，就这么一闪，这个沙朗斯通是个最典型的，谁都看不清楚。后来很多人买碟慢放还是放不清楚。 哎，有人，我有个哥们说看清楚了，就是他确实没穿内裤。 真的吗？ 就是沙朗斯通人还不是盖的，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定格。 但 看见了， 但是你那我们还会讲回来。那你想 Playboy 啊，很多东西，他就完全在那里，那并不吃香。那些人赚不到多钱， 不见得出名啊、哦。 不见得出名。那咱安慰弱势群体，全国有多少弱势？现在说法叫失足妇女是吧？就是新工作者。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比这些车模上的人要彻底的多，大得多。这赚的钱还没有他们多。 所以你看， 这奥妙到底在哪里？ 奥妙在于哪儿？场合很重要。对吗？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妓女，你在卖淫的床上，你不管怎么弄，你也只是那点价钱，对吧？ 这就像你说的本分。 可是你要敢这样上广场上去，那就进公安局了，是吧？ 那个代价又不一样。 对， 是不是？ 别乱鼓励。是不是你说的做本分，做好了都没人赞扬？ 真的 音乐界那就是 跨越你的本分，比方坐车模拟就穿得漂亮就行了嘛。嗯。可是他露一点，就那么一跨越，哎，这个事情大家就 好。那这么一红了以后，那接下来呢？大家现在都没有那种持续的感觉啊，就是我只要、哦、 你在担心它可持续发展是吧？ 对，你的持续发展是什么？你就这么一刹那，人家说你脱很简单啊，这么一念之间，但你要怎么穿回来？人家还要爱你啊！ 哎呀，这个时候以后、哎、 有穿回来的，不是大家都挺尊重吗？ 是啊，所以但他花了多少的其他的机会跟努力，他才有可能。 不，他本来穿没人注意，自从他脱过以后，他重新穿回来，人家就开始注意了。 而且， 然后他那时候讲很多道德了。 没错，而且你不要小看甘小姐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呢，就是她自己说，她就说嘛，她说我觉得出名挺好的。他说自打我出名之后，我你注意他这句名言啊，他说我走到哪里人家都尊重我。嗯，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好比说日本 AV 女优苍井空，好比说那个凤姐，对吧？你说你瞧不起她啊，但是这个人是出了名吧，他真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笑你是背后笑他，你当面见到他谁不尊重？当然客客气气的也会尊重。所以你明白吗？就是而且呢，对于一个过去挣不着钱的人来说，他有只要有点这个看重，你比如说苍井空，在中国大陆上舞台走秀，不脱衣服赚的钱，可比他演个 AV 赚钱还多了。 对， 你说这是，所以我觉得是中国 还开演唱会 是中国的问题呢，还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是挺有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出名，但问有名，就有前生。 中国的全世界都有，中国更严重。在中国我们讲过，你一定要不能是 nobody， 你就怎么样你就要做个名人 啊， 就普通人是很难过日子的。 对， 只要你有名，那女性也一样，就算是你做这一行的女性也是这样，只要你出名事情就好办。 你知道就好比这个名啊出到哪种程度，哪怕这个企业他要搞这个活动，他就是想聚人。那天咱们就讲到中国人呢、啊、包括这个车展，你也觉得很奇怪，就我们觉得人多了买不买车是次要的，场面热闹就好像代表某种成功。所以有些企业就是说他来了能招人啊，哪怕是看笑话，他来了大家都来了，吸引人就来了。可是你知道，你像啊，比如说有的明星可能100万才肯去，可是对于这些出身贫寒的这些女孩子来说，你我给他5000块钱，你说这赚钱不赚钱啊？给他10000块钱， 哪值啊？现在甘露露的出场费肯定不值了。 对呀、啊， 他可能都比我高了，但是他现在，但现在就是说这个过程下来，这样听完好像大家鼓励女孩子怎么做？ 不是鼓励，我们在分析这个社会现象。 嗯， 对对对， 凡是存在都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哦、而这个合理性不一定是理性的， 是 但是它存在。 不用 是 不用鼓励，真是不用鼓励，已经很多人跃跃欲试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又婷，我想问你啊，作为一个中国女孩子啊， 嗯， 你对裸露的这个关，你觉得是怎么过的？就是说，要让你裸到一个程度。 我的意思，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说真的，因为你知道，就是，所以我刚才说一个每个女孩子，你不要女孩，就每个人都有个价钱，就是那个价钱在哪？很多人都说我们做这一行很多潜规则啊，说演员啊、主持人啊，大家都说，你说有没有？我说每一行都有。那就是说，如果以前你会说，就用道德批判人家。他凭什么？可能就跟谁谁谁怎样了，他就可以做，为什么就可以做到我比我更高的位置，或者说有更多的出镜机会什么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做不到那样，如果我做不到那样， 嗯， 那我凭什么说人家？就是他做了，如果你跟他一样都去赔了，然后你做不到，那你还可以在那边批评一下。 是， 但我说他愿意用那个方式。你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的教育或什么我做不到，那做不到你就别说人家可以爬得比你高，因为你做不到，你都做不到，表示他做了比你更多的牺牲了。 对、啊、 那你要说什么呢？所以我说我们在外面说人家什么潜规则，他所遭遇到，例如他用这个方法上去，他是不是可以位置坐得久，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上他有没有心虚什么，他有太多的一些其他的牺牲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竟然做不到，那这是他的 price， 这是他的价钱。 跟我们男的一样，我们之间聊天也在说，这年头脸皮厚的就成功嘛，那不要脸的就成功，不要脸的就赚钱，你做不做得到？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什么才能不才能，有些事儿我去做，这钱就是我的，但是呢我脸皮薄，我不能去做，眼看着他脸皮厚， 他做到了，我还羡慕嫉妒恨。 是， 但是你让我自己做，我还真不敢。 对，你要不要举高花腰？你的，你为五斗米折腰到多弯？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所以应该也是个好处，就是多很多元化，你用任何方式。只要你愿意，或许他都可以赚到钱，就怕你愿意都还挣不到，那可能大家才可以在那边讨好讨论。 认为自己是做出牺牲然后获得一些利益，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吃亏。最快乐的那些人是他不觉得在牺牲、他本身还享受这个快感，他本来就喜欢这样，等他冲凉的时候就喜欢有人看， 没错。 那现在到那个时候就好了，你知道本质上我为什么刚才讲动物啊，其实人穿衣服啊跟动物是一个道理，动物的皮毛就是接近于自然的颜色，就它是怎么捕食的，慢慢它的皮毛就进化到什么。人穿衣服实际上有个大原则，就是合群。大学生大家穿牛仔裤，穿也不会穿西装，你上班了你就大家穿西装，对吧？你到游泳池里大家穿泳装，合群是穿衣服的最高原则。那些人呢，他能够跳开你，他就在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